靠近， 无穷的真爱永久不息的真，苦与乐人在纯真的心， 仍和你盼望幸福的脚印，风烟中给你用尽慰问， 人潮滔滔过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恨，人潮滔滔过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恨。 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要更便宜，贷款要低首付，礼包要更实惠，没错，等的就是你。3月18日北京奥之旅奥迪春季大型团购会开始招募了，报名热线010-6137-8888。 即日起，通过天猫及汽车之家雪佛兰官方旗舰店成功预订探界者，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 Discover 领先越野大礼包。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5%，赠送喷漆一块，百元加油卡一张，上门代理赔服务，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 热线电话400-070-8889，同步微信139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北京汇宝行宝马 4S 店于2017年3月19号隆重开业。作为宝马大家庭中新的一员，北京汇宝行集展示、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不仅将为大家带来卓越的产品服务体验，更将令众多的热爱宝马品牌的朋友近距离感受宝马越创造奇迹品牌主张的魅力所在。活动当日，北京汇宝行总经理陈卫忠先生表示，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宝马经销商队伍中的一员。在长达100年的历史中，这个品牌的魅力始终闪耀，其高品质的工作标准和服务品质，乃至优秀企业公民的理念，广大消费者都将在房山区北京汇宝行得以一一体验。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与喜爱宝马品牌的朋友一道，共同感受宝马的产品及文化。随着中国豪华车市场的增长趋于常态化，宝马将贯彻其一直强调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策略。今年，宝马将进一步满足细分市场的需求，从入门级车型到旗舰产品，全面提升产品力。与此同时，宝马的新能源车阵容也将不断加强。在经销商网络方面，宝马强调多元化的发展，支持和帮助经销商开发多种盈利渠道。宝马将与更多的经销商伙伴携手共进。值此开业之际，欢迎宝马新老客户莅临本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沉沉的冷漠，那驱散不尽的冷风，打断我尚未完结的梦。午夜的街头，多少故事在记忆中，那即将熄灭的烟头，提醒我剧终的时候。 不 去哪里流浪。如果如果如果你不能爱我，就请原谅我的寂寞。如果我还继续爱你，请原谅我的犹豫。如果如果如果我还能爱你，而我的犹豫却打扰了你，就当他是，就当他是，就当他是下落，

星空，牵绊着你抒情中，有你味道的风，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一个夏夜晚风的